的存在就是为了你的爱。刚刚听到萧亚轩《幸福的地图》，也拉开了今天全新宇宙汽车音乐会节目的大幕。报时北京时间9:04:50，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堵着的朋友。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感觉路上真的是车子特别多哈，特别的拥堵。以前就说过了，年底呢，可能大家呢出行都比较多哈，事情比较多，所以呢路上呢就感觉难免会更加堵一些。在这呢要提醒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心浮气躁。早点出门，千万不要在路上狂定线、猛追猛开哈，这样特别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年底的时候事情都比较多，不要在事儿上再添事儿了哈，一定要平稳驾驶。2021年，我们最后这些天还是要稳稳的在一起，然后共同来憧憬一下全新的2022。那从本周开始，汽车音乐会也开启了特别的企划，每天一个主题。今天的主题就是幸福。刚刚听到了萧亚轩《幸福的地图》，是不是？哎，这首歌想要传达的就是一种梦想和完美，同时象征着这首音乐当中每个音符都是带给大家幸福的体会。好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幸福这两个字。幸福大家都知道哈，但是你幸福吗？如果幸福指数咱们设定一个分数是满分10分，那么今年2021年你的幸福指数是几分？给自己打几分？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赶快给自己打分呢，也欢迎在家族群当中发位置发红包。如果你不幸福，待会就在家族群里面发红包让你幸福一下。好了，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你的幸福打几分？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待会儿来给大家读一读百度百科关于幸福的定义。我能想到的幸福就是2022年继续和汽车音乐会在一起。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2022年汽车音乐会能量拉满，解锁爱车与音乐的最贴合玩法。每个工作日9到11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腾斌为你零压甄选汽车音乐，打造移动车厢绝佳品牌。 幸福呢，是指一个人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喜悦，并希望一直保持现状的心理情绪，是人的一种情感哈。幸福划分为满足、快乐、投入、意义4个维度，每个维度都有幸福感。但是将浅层次的快乐转化为深远的满足和持久的幸福感，是一件益处更大的事情。对于幸福的诠释，涉及到了哲学、心理等等诸多学科。我说起来好专业啊，幸福还有这样的定义哈。不管怎么说，就是大家觉得快乐、开心、甜蜜、美满，这些都是幸福的因素哈。你开心了，你快乐了，你感觉到甜蜜了，你感觉到美满了、满足了，这就是幸福。维度呢，刚才说了，有满足、有快乐、投入，还有意义。我就在想，这意义是什么？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2021年12月20号星期一，今天信号是5和0。2021年最后的11天了哈，大家要好好的珍惜，做好总结，同时来展望全新的2022。今天你幸福吗？赶快给自己打分，满分10分，你打几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看一下冬季安全徒步须知。有人说冬天我喜欢徒步，哎，昨天我去打疫苗3针，然后徒步走回来了，不太远吧，也就3公里吧，3公里，掌声鼓励。啊，但于冬天徒步保暖是第一原则哈。我昨天还真的没注意保暖。对于旅行贪心的人来说哈，越来越喜欢徒步穿越，因为沿途不但可以饱览秀色风光，增长见闻，还能真正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这个说的可不是我昨天那走那3公里哈，而是真正去旅行徒步穿越。这样可以增强体验感，磨练意志，这是乘坐交通工具所无法达到的旅行效果。相比其他季节，冬季进行徒步受到自然界的影响最大，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哈，对于出行安全要格外的引起重视。那徒步旅行需要负重前进哈，所需要的物品呢以精简为原则，因此在食物方面科学的营养配搭很重要。在冬季呢更需要足量的热量的补给，首先巧克力啊、牛肉干等等高热量的食物是必须要带的，它可以让徒步者在短时间内获取身体所需要的能量，对保暖也很有功效。此外可以含食的水果糖等等也能给予一定的能量供给，迷路的时候呢尤其有用。还应当再带一些小包装的榨菜每日跟餐，这是给身体补充盐分的必须之物哦。 在饮水方面，果汁冲剂能够保证电解质的平衡，可以适当的饮用。徒步旅行期间呢，维生素泡腾片或者是复合维生素泡腾片建议每天服用。那么对于路遇的不知名的野菜野果，除非确定是认识的品种，最好不要采摘和食用。经过村庄的时候呢，可以适量的补一些蔬菜和肉类。此外，每天步行结束之后，最好用温水泡脚解乏又保暖。晚上在帐篷里睡觉的时候，应该戴好帽子和手套，确保次日起床的时候头和手脚都是温暖的灵活的。感觉自己像野人一样了，真的这样去徒步，我好像还真没有这样的勇气。好了，海带幸福吧，可能有觉得有人觉得这就是幸福，来，幸福就是喜肥心幸福的糖。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久违了的精灵美人许慧欣，从2006年迷专辑之后就开始忙于戏曲的工作，2009年终于发片，这首《幸福的糖》就被选为是大碟《爱极限》当中一首彰显他爱情观的音乐之一。轻快的摇滚乐敲开你封闭的心房，带你一起去感受幸福无所不在的魅力。怎么样，幸福是不是感觉无所不在呢？每天有汽车音乐会的相伴，至少是这样的。好了，2021年过得怎么样？幸福指数是多少？如果咱们暂且就是假设一个满分是10分哈，你给自己打几分呢？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竟然是红色，好不对，我现正在梦游，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哦、今天不唱歌、哦、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哦、怎么断了你、哦、怎么忙不停，一点关心吃早餐的时间全都省去、哦、电话响不停，朋友奶泡不停，还有高分贝的哭泣声挡在里，幸福时光机多快好心情哦，买了让我们都去相信，不就将来了 be there and you be there， 每张照片都手忙脚乱也开心，幸福时光机到未来爱你哦，买了让我们三个人天旋地转，哦，原来梦醒了。天竟然是红色，哦，不对，我现正在梦游，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哦、今天不唱歌，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哦、怎么断了你、哦、怎么忙不停，吃早餐的时间全都省去、哦、电话响不停，朋友奶泡不停，还有高分贝的哭泣声挡在里，幸福时光机多快好心情哦，买了让我们都去相信，不就将来了 be there and you be there， 每张照片都手忙脚乱也开心，幸福时光机到未来爱你哦，买了让我们三个人也不会拥挤， You'll be there I'll be there， 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哦，原来我醒了，我停止了五秒，和我多个宝贝如此的美好，让我想要不真实又清楚，多快好心情哦，买了让我们都去相信，不就将来了 be there and you be there， 每张照片都手忙脚乱也开心，幸福时光机在未来爱你哦，买了让我们三个人也不会拥挤，天旋地转，哦，原来梦醒了。 对了，这就是王铮亮的幸福，他的幸福时光机。你说王铮亮这首歌曲给我们的幸福感哈、啊，就是家里有了小宝宝，有了第三个小人儿啊，每天手忙脚乱的，你说他快乐吗？不快乐。但是你说他幸福吗？相当幸福。这可能就是幸福和快乐的区别吧。我觉得幸福是高于快乐的，是在快乐之上的，有快乐呀，刚才说了还有意义啊等等这些因素，然后组合而成才是幸福。幸福是至高的，人类最好的感觉哈、啊。 哎，今年2021年，不知道你的幸福指数是多少？来打个分，如果满分10分，你打几分？我呢，打8分吧。我觉得今年还挺幸福的，好像每年都挺幸福。好了，聊天室当中抢到沙发的是小六六啊，没想到一位新朋友抢到沙发，稳稳坐着哈。之后来的好先生、面朝大海，还有认真一个胖子。一个胖子今天发挥很出色哈，说了很多汽车音乐会巴拉巴拉怎么怎么好，哎，谢谢你啊，一个胖子。然后还有变形擎天柱、开心宝贝张超，还有生如夏花，生如夏花来晚了，5434雪孩子，还有特梅普，特梅普也来了哈。来看看大家关于幸福说了什么。一个胖子说，2021年倒数第12天，也是倒数第2个周一，对，从下周一开始呢，我们就要步入到2021年的最后一周了。最后一周我们再来说说新年的计划哈。哎呀，下周五就要元旦了，就要迎了元旦了，辞旧迎新的时候。那天晚上12月31号作业什么？记得以前的年轻的时候，12月31号都有很多安排的。哎，这个留在下周再说说啦。今天要说幸福，对，一个胖子又说，日子真不经过呀，我的青春都去哪儿了？关于幸福指数，大家打分了，只好空白说，哎，在车轮滚滚当中流逝，美好的未来也即将在下一站来到。哎，真好哈，你们都互相交流哈。还有人说车方面的车方面的知识哈，咱们就不说了。来，赶快给自己打分，好先生打9分，哇，好先生，你今年够幸福的，9分呢、啊。其实我觉得幸福是什么？有的时候陪伴是一种幸福，倾诉是一种幸福。周迅，幸福的开关，你找到幸福的开关了吗？这首歌曲曲风轻柔舒缓，温暖治愈，直抵你的心里。 用心所以看不见，奔忙在四季都积雪的世界，在涌塞的路上追赶向前，谁管旁人的梦魇，无意间传来的体贴融化酸楚，再蔓延成感谢。从不安到爱上，给予的喜悦，分享点滴的好与甜。开心福的开关是体谅的和善，在眼中有爱笑就灿烂，用目光去照亮缠绕你那些灰暗，我们牵手会更能承担。开美好的开关是抚慰的陪伴，及时的拥抱特别温暖，若我们将关爱的种子顺风洒满，走到哪里都会有感人的奇幻。传来的体贴融化酸楚，再蔓延成感谢。从不安到爱上，给予的喜悦，分享点滴的好与甜。开幸福的开关是体谅，在眼中有爱笑就灿烂，用目光去照亮缠绕你那些灰暗，我们牵手会更能承担。开美好的 对了啊，这正是周迅在年末的时候推出的这首单曲，好适合年末的气氛。这首歌曲主要讲述的就是日渐疏离的都市人，每天忙于工作和生活，无暇顾及旁人的喜怒哀乐，因而呼吁人们停下脚步，用心去倾听和感受身边点滴的温暖和关爱，同时也希望将它分享和散播给更多的人。希望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听到这样的歌曲之后，心里会感觉到温暖，和自己的家人朋友度过一个浪漫而幸福的年末吧。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被你需要。来，有请汪苏泷告诉你幸福是什么。 唱一首给你的歌，你感动的哭了，我笑了，浪漫把气氛装扮着，天气最近有点热，我等不及下课，拉着你去喝我最爱的可乐。你总爱问我心里的幸福是什么，以前我从不回答，现在我却想说，幸福是你眼睛笑起来的美丽幸福，也是紧紧你在背后把你抱紧，幸福是你手心放在我的手心，幸福也是在我手落你笑，天使给我快乐，你让我相信真的有奇迹。就算今天又下雨，不能去看电影，也可以陪你在家看偶像剧。你不要总吃冷饮，我担心你身体和心情，最近有没有受委屈？你总爱问我心里的幸福是什么，以前我从不回答，现在我却想说，幸福是你眼睛笑起来的美丽幸福，也是紧紧地在背后把你抱紧，幸福是你手心放在我的手心，幸福也是在我手握你笑，天使给我快乐，你让我相信真的有奇迹。哦，天上又有流星，是我刚刚在想你，只要我能拥有你，什么都可以放弃，你每个小甜点是我都想要收集，怎么也会守护着你，因为是你让我看到我的幸福是被你需要。 在下雨的天气，只要你害怕大雷的声音，只要你喜欢吃辣和耐心，只要你爱有我你在一起，只要你在下雨的天气，只要你害怕大雷的声音，只要你喜欢吃辣和耐心，只要你爱有我你在一起。 幸福就是被你需要。好了，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全新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你。FM 九七四，FM 九 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 Sleepy 宋智恩 Cool Night。 第24位 Twins 士多啤梨苹果橙。第23位鹿晗 Don't Bother。第22位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第21位时代少年团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오늘 밤 같이 있고 싶어 시원한 한강 같이 걷고 싶어 돗자리랑 배드민턴 채 챙겨 나와 모기야 물지마 대충 입고 나와 방구석에서 센 에어컨 바람 말고 방 공기들이 마셔봐 마치 테크 샤워 차가운 도시의 유일한 안식처 네 품에 안기고 싶어 하늘 보면서 시원한 이 밤이 좋아 부드러워 마음은 이제 말 안 해도 아는 걸 Cool night Cool 밤 cool 밤 cool 밤 yeah. 핸드폰은 잠시 꺼주기로 하나의 이어폰을 한쪽씩 나눠 끼고 흘러나오는 노래에 발을 맞춰봐 손깍지 끼면 곧 노래가 저절로 나와 너만 만나면 도망가는 시간 더 처음 만났을 때보다 더 예뻐 거울 보진 마 좀 출출한데 컵라면에 핫밥 먹을까 너와는 편의점을 가도 고고 best Every day every night 너를 생각 처음 만났을 때보다 더 좋아지는 건 무슨 현상이야 우리랑은 상관없는 사랑의 유효기간 너의 품에서 잠들고 싶은 tonight 헤어지기 싫어서 눈치만 봐 조금만 더 있다가 네가 있는 시원한 이 밤이 좋아 부드러운 입술이 내게 보고 싶었어 어제 보긴 했어도 낮에 일하느라 지친 나를 좀만 안아줘 너에게 너무 기대서 미안해 너도 내 어깨에 기대시어도 돼 다 줄게란 노래에 가사처럼 내 사랑 모두 줄게 네가 있는 시원한 이 밤이 좋아 네 맘은 이제 말 안 해도 아는 걸 Cool night Cool 밤 cool 밤 Girl 这个说唱真的很有趣啊 Da la da girl 这是 Sleepy 和宋智恩甜蜜对唱的一首 Cool night 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又或是画面都是非常的养眼又养耳2005年6月这首作品已经推出就横扫了各大音乐排行榜再度人气爆棚前奏那一小段穿插全曲女生也是超级甜呐、啊，绝对不会让你感觉甜到腻就这种女生的 vocal 主打的作品真的是别具一格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位 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大家继续来聊幸福哈。当然我们的第二个小时还有很多幸福的歌为你送幸福，大家也来聊一聊，给自己今年幸福指数打个分哈。如果满分10分，你打几分？蔚蓝挺幸福的，你看孩子考上心仪的大学，离开职场10年之后又开始重新工作，跟老公结婚20周年，幸福是细水长流，每天还有广播相伴，结识不少的新朋友。哎呀，周末的时候和老公出去溜达溜达，享受人生，真的是太幸福了。我觉得你幸福的点啊，最最幸福的点，让我最最羡慕的点就是，孩子终于考上大学了，就完成了这艰苦的陪读阶段呢。我怎么觉得，就是陪小朋友读书这个阶段，比自己上学还要累呢？就自己上学的时候，你付出多少努力就有多少收获啊，这成正比的。但是呢，你辅导孩子陪读的时候，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你付出多少努力，不一定就有多少正向的这个成效哦。有可能你付出很多的话，还收效还是反的呢，还是副作用的。这多么悲伤！所以，如果能让孩子考上心仪的大学，我觉得这就是最幸福的事情，这是今年最幸福的事情。剩下的人生真的都是自己的了，然后自己想怎么过就过。如果不想那么累，不想上班，就可以好好享受一下这个在家的慢生活哈，真的太幸福了。哎，关于幸福，我们第二个小时再说啊。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么快乐吗？ Yeah. 是啊 ，Twins， 士多啤梨苹果橙第24位 ，Twins。 有。炒谷蚊煎煮，我怎么可预算亲密的鳗鱼，叫我不敢共处，不用惊番薯，我的水果也许也可煮煮，今夜不下厨，没坏处。诱惑太大了，引到心也算上去吃，但太多心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一餐必餐不敢拣，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伤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是咪减一磅佢就爱我多一晚，想爱一个人使唔使咁艰难。苹果橙士多啤梨点样拣，到底有冇用搞成咁样真系有啲唔抵撑，好在我唔系冇得拣。炒饭的味道，吃过都知道好，孤独的味道，却更不想遇到。一磅一绝路，也许减到我可与他修好。一磅一自豪，但愿看到。太大了，忍到心也酸，想去吃，但太多衫要穿，要是街尽都少了一个圈，请答应再相恋，爱定要吃苦当甜蜜更短，应该怎去选，不吃饱心更乱。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什么悲惨悲惨不敢干，是否比起失恋还凄惨，为了想情感。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和你试试这种烛光晚餐，幸福比起初恋还简单，我知我只需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苹果橙，想到你成长，10蚊的沙煎，3蚊一只橙，一点你会失恋惨定系假好牙，食餐好就间餐饱，士多啤梨有冇难拣人，我真系唔识拣。士多啤梨啤梨苹果橙，苹果橙士多啤梨苹果橙，是否比起失恋 散过，你将会怎么拣？假若肯情感，但愿你走。 2004年，遥远的2004年 ，Tins 推出一张名字叫做《Magic》的专辑，这是两个小姑娘的第11张唱片了，哇，真的不得了，第11张唱片，其中的这首《士多啤梨苹果橙》收录在其中哈。士多啤梨什么意思？就是草莓的意思啊，草莓苹果橙子。这首以水果为名命名的作品，林夕的词。旋律呢是 hip hop， 打造出少女感很强的这种氛围，而 Tins 轻快活泼的演绎更是助力这首歌曲成为当时的全程热播单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 ，Tins 是多啤梨苹果橙。这几种水果我都很好，很爱吃。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鹿晗在2020年去年回归歌手身份，推出这一首《别烦我》，Don't Bother。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 高中上的级别，我的头在晕眩，梦想情歌在一边， 让我享受片刻的自由，不必压抑的沉默，没人打扰是我的 flow， 轻快的节奏漫步街头。捧着脸，一身的光一整点 ，Give me a break， 来场电影笑也 OK， 别再正经八百的 be myself， 下了班的我只属于我 ，Don't bother， 都别来，都别来烦我，与我无关，别拿那些问题烦我，躺在沙发是心中唯一渴望，哪怕只是幻想，让我享受片刻的自由。看看身边的人，表情冷酷，不想太认真，也不服输。Wanna be lazy all day， Don't bother， 都别来，都别来烦我，与我无关，别拿那些问题烦我。躺在沙发是心中每一个我 ，I'm happy now， 让我享受片刻的自由，不必压抑的沉默，没人打扰是我的 flow。轻快的节奏漫步街头，当夜空繁星陪着我，在夜里不寂寞，所有烦恼都找到出口，在这一刻 don't wanna wake up， 别烦我， 无论在作品当中以旁观者的视角感受情绪的情感，还是挑战不同的表演形式和演唱技巧，鹿晗都在全方位地展示着自己的成长和突破，也最终在这张专辑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了，那就是回归本我的原色，坚定内心的勇敢，感受生命的从容。歌曲开篇的 Auto Gen 人声处理仿佛是从刚刚沉睡的梦中清醒，随即进入高亢的主歌部分，更加凸显作品当中要传递那种冲出困境享受自由的心情 Freedom。 冲出困境，我醒了，我醒了，你醒了吗？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23位来自鹿晗的 Don't Bother， 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2名歌曲 Come on。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一阵市场意外，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下起云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如为爱，为何凋零成花星河，你不知道雨的凉薄，不知道被打湿的沉默，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而我是你捧的角色。 从没想过此生能够再有幸遇见你，想到这你停下了手中的笔，也是永远从我家里约，而我明明明白这个道理，是假装是亏欠的情绪被我吸进心里，没再发现你是我的唯一，心在嘴里面对彼此却又想不中、 遇见是场意外，心却在风里摇摆，你的笑被夏季晕开，镜子前的彩排，我反复练习告白，常常在我梦里徘徊，玫瑰的名字若为凋零成花海、等思绪完全波动，今生谁又站在分裂的黑夜，你不知道风的颜色，不知道被吹散的轮廓，不知道时光背面的我，思绪踏过星河，你不知道雨的凉，被打湿的沉默，不知道时光是本小说，而我是你捧的角色。 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上周第24名，本周上升两位，第22位。轻松动感的旋律渲染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和一往无前的动力。好了，继续向前攀升第21名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新国风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的醉，上周第22名，本周晋升到第21位，整首作品洋溢着青春浪漫的色彩，曲调柔和而又轻快，这首歌曲的伴奏据说已经上线就点燃了150,000歌友的翻唱热情。 清晨大阳春意迎来诗人提笔，老乡和风朦胧细雨，滴滴滴，酒席台对红旗，传来菊花梅戏，听起竹马的小踏起，雨雨雨， 犹如怦然心动相遇，平淡的舍弃， 那时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都被我牢记， 一曲梨花下盛开，春风忽然走近的你，带着柔的暖的温的倦的掏心底， 一见你的美为我点点点似醉，为玉眼双飞，同心下山向南北，而见你的美人间多多多明媚，如明月相会， 句，盼春早明年绿，喝酒别重逢的相聚，等着你。 场中飞机流星，我还唱那几句，每个伤欢喜的回忆都是你。 犹如怦然心动相遇，无法平淡的时期，那时好的坏的真的假的都被我牢记。一直梨花深深开春后，忽然走近的你， 带着柔的暖的温的倦的到心底。 再见了，认识你陡然又错睡意， 惊喜欢喜，日常的相聚拥抱你， 见雨见你，敢问相思提笔如繁华的四季，惊喜欢喜， 墨雨正相比， 遇见你的美，回眸点点点似醉，微雨燕双飞，同心向上向南北，而见你的美。 翻唱速度如此之快，150,000歌友的连续翻唱，这翻唱速度也是8G 的哈。所以会唱这首歌才是你掌握流行音乐密码的根本。什么歌？时代少年团醉，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好，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吧。稍后回来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继续讲幸福。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 Sleepy 宋智恩 Cool Night。 第24位 Twins 士多啤梨苹果橙。第23位鹿晗 Don't Bother。第22位刘志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第21位时代少年团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再见了巴黎铁塔，再见了蒙娜丽莎，跟左岸的咖啡店挥挥手，轻轻说声 au revoir。 托斯卡纳的阳光，希腊蔚蓝的海洋，都已经不是现在的我最向往的地方。出发了，下一站幸福，多么遥远我都不在乎，跟着心就算没有地图，我想我也能够找到路。掉我的高跟鞋，换上宽松的衣服，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天应该要无拘无束，背包里装一点希望，迈开轻快的脚步， Smile 让它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流行歌手 Danny 带来这首 More for More， 再次刷新他的音乐成绩单。擅长爵士乐演奏和演唱的他，在音乐当中或多或少有着爵士元素融入。这首歌曲听起来很特别，也很好听。好了，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聊幸福哈，也欢迎在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发红包。关于幸福的定义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你觉得今年你的幸福，如果咱们假设虚拟一个满分是10分，你给自 己打多少分呢？你对于幸福的理解是什么？给自己今年的幸福打多少分？期待明年2022年的幸福指数又是多少？好了，我们先来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大家开车提个醒哈，就是关于安全座椅这个话题。哎呀，已经说了很多次了，今天要再来强调一下。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到底应当避开哪些误区？专家解锁：第一，多大的儿童需要使用安全座椅呢？儿童安全座椅是根据儿童的身高和体重来选择匹配的。在我国，主要呢是使用身高标准来选择儿童安全座椅，要求身高在1.45米以下的孩子需要使用安全座椅和增高坐垫。可能有的低龄儿童呢个子很高哈，有的大孩子呢可能个子并没有那么高，相对瘦小，所以呢主要是根据孩子身高来选择使用成人的安全带，还是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或者是使用增高垫。第二，成人安全带能够替代儿童安全座椅吗？儿童使用安全座椅还是安全带是需要儿童的身高来区分的。刚才说了，身高1.45米以上的儿童是可以使用成人安全带的，1.45米以下是不可以的，还是要使用安全座椅的哈。第三，路不远抱着孩子走一段可以吗？哎，路无论远近，孩子在车上都不应当被抱着，是应该坐在儿童安全座椅上的。在时速50公里车内，一个5公斤的孩子在瞬间就会变成100公斤，知道吗？这么重，家长肯定抱不住。所以，无论远近，只要开车带孩子，只要孩子坐在车上，就要坐在安全座椅上。那么第四，如何选购靠谱的儿童安全座椅呢？选购儿童安全座椅啊，首先要看座椅上是不是有 3C 认证标志，这是非常重要的。其他呢，就是要根据座椅的说明，根据孩子身高体重来选择适合的座椅。孩子在不同的发育阶段都要选择适合的儿童安全座椅。第五，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要避开哪些误区呢？第一，把座椅安装在副驾驶的位置，这是绝对不可以的。第二，安全座椅里面的束缚带过松或者是过紧都不行。第三，让孩子穿羽绒服坐在安全座椅里不合适，就有穿的羽绒服非常滑，而安全座椅这绑得很牢啊，也很标准的安的，怎么孩子还是甩出去了呢？就是羽绒服很滑，穿羽绒服不要坐在安全座椅里，最好把羽绒服脱掉。第四，没有严格按照座椅安全说明来安装儿童安全座椅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有 3C 认证的座椅也还是要正确安装和使用。第五，没有全程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也是不对的，每次带孩子出行都要全程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记住了吗？有好小孩子的家庭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了，接下来听幸福之歌，一起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小琪任贤齐给你幸福。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修修缺缺的 该好好爱你的时候。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Carrie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18，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好了，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一来关注敞篷车哈，我们来说说硬顶、软顶敞篷车关于防水这个话题。敞篷车防水吗？当然是肯定的。既然很多车企都选用软顶，那么一定考虑过这个问题哈。从它诞生之日起到现在，经历两个改进：一是从软顶收取之后，从外置式变成内置式的收藏，主要是为了美观，当然阻力也变小了；二是从手工的改成了自动的。敞篷车并非人们想象当中那样没有车顶的车哈，敞篷车其实呢是指带有折叠或者是可起车顶的轿车，也就是说呢，不管是行驶当中还是停车时，敞篷车都是可以将可折叠车顶归位，既能遮风挡雨，又能起到防盗的作用。敞篷车如果按照车顶的结构来分，可以分为硬顶敞篷车和软顶敞篷车。那么软顶敞篷车呢更为常见，通常采用帆布、乙烯或者塑料为车顶材料，配置呢是可以折叠的支架。硬顶敞篷车的车顶呢是金属材料的，通常是可以自动开合的那一种。好了，今天为敞篷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Dania 的这一首 The Happy Madness，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should I call this happy madness that I feel inside of me? Some kind of wild October gladness that I never thought I'd see. What has become of all my sadness, all my endless lonely sighs? Where are my sorrows now? What happened to the frown? And is that self-contented clown standing there grinning in the mirror really me? I'd like to run through Central Park, carve your initials in the bark of every tree I pass for everyone to see. I feel that I've gone back to childhood, and I'm skipping through the wildwood, so excited that I don't know what to do. What do I care if I'm a juvenile? I smile my secret little smile, because I know the change in me is you. What should I call this happy madness, all this unexpected joy that turned the world into a baby's bouncing toy? The gods are laughing far above, one of them gave a little shove, and I fell gaily, gladly, madly into love.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怎么做？别想太多，想多想也幸福了我。 这首歌来自贤水的《幸福乐活》，谢谢紫海之蓝把我们家族群当中的好朋友链接到了聊天室当中。聊天室当中，现在大家也都在纷纷给自己打分啊！今年幸福给自己打多少分？我呢是8分啊，还可以。你呢？刚才我看最高分有打9.5分的。好了，一起来聊幸福，一起听幸福的歌。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杨丞琳《幸福的节拍》，幸福的节拍。 幸福的节拍， 努力努力，勇敢去爱，幸福的节拍。 在地图上找爱，总以为巴黎浪漫，纽约热情灿烂，直到你的姿态带给我生命无限惊叹，也曾经受伤害，不期待下一次的花开，但你说相信爱，跌倒不算失败，原来你是最美的意外，努力勇敢去爱，幸福的节拍，简单。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d, what's up with this Prince song inside my head? Hands up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Slept in all my clothes like I didn't care, hopped into a cab, take me anywhere. I'm in if you're down to get down tonight, 'cause it's always a good time Good morning and good night. I wake up at twilight. It's gonna be alright. We don't even have to try. It's always a good time. Whoa, it's always a good time. Whoa, we don't even have to try. It's always a good time. 有一点串音的感觉。包婷之声和 Kelly Jepson 合作这首 Good Time。 Kelly Jepson 来说一下他哈，凭借独特的魅力和嗓音脱颖而出，这首动感十足的 Good Time 就有他强烈的个人特色，收录在他2012年的专辑 Kiss 当中。凭借鲜明的节奏和旋律，相得益彰的歌词也是受到了一众的好评哈。刚刚在听听聊天室当中就有人说，我就喜欢我的妹妹姐，她的声音最好听，她的歌曲最好听。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要谢谢生如夏花花姐一直在哈。她说听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这个完整收听是一种美德哈，这是一种美德是吗？好了，接下来要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了啊！今天来聊幸福，一起来听幸福之歌。刚刚不知道为什么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看到很多人都打数字一哈，你们是参加活动呢，还是说我今年的幸福给自己打分就是一分呢？天哪！如果今年哈，2021年给自己的这个幸福设定满分是10分，你打几分呢？那么在即将到来的2022年，又期待自己的幸福指数是多少？给自己打分是几分呢？好了，王心凌，往幸福出发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